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雪染在早间时和大家，各位早上好。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财富新动力的资讯时段。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直播时的互动，只要您进入听听 FM， 进入到这一时段开放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您发来的留言了。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消息。来看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20号是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自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向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处理生物识别、医疗保险、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对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其暂停或终止提供服务。未来基于大家的浏览习惯，给大家推送大家喜欢的那些内容的时候呢，要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便捷的拒绝方式。还有大家所关注的，比如说像有些小区现在在用人脸识别，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些比较敏感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征得个人的同意。那对于违法处理这些信息的 APP， 可以暂停服务，可以终止其服务。来关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版本。最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以及交通运输部这5部门是联合印发了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的试行版本。这个试行版本呢，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就正式施行了。这个规定明确啊，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履行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通过显著方式告知个人相关信息，取得个人同意或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那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时，汽车数据的处理者还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满足权限限定处理目的、提示收集状态、终止收集等具体要求，或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等其他要求。今天的前两条信息都在抑制保护大家的个人信息的安全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以互联网更发达的通信技术为底层逻辑的智能终端，比如说手机，比如说汽车啊，是越来越多了。它只有更充分的知道了大家的个人数据，才能更便捷的提供服务。这个逻辑听起来是很通畅的，但是未来呢，关于个人信息如何保护、如何脱敏的问题啊，我们的监管也正在逐步的跟上。比如说刚才这个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当中就提出的，在处理个人敏感信息的时候， 这个汽车数据的处理者还要取得一个个人的单独同意，就有可能你在买这辆车或买这台手机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选过，哎，同意按钮了，但是再次收集到个人的相关敏感信息，比如说有一些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些数据信息，再处理的时候还要再提示一次，是不是同意相关 APP 相关汽车去处理你的这些个人敏感信息啊？那在满足限定处理目的、提示收集状态、终止收集等等这些状态当中，也都要相关再次提示大家，我现在开始收集了，我现在收集结束了，我哪个设备正在收集你的个人数据，都是要依法依规提示大家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货币环境。八月份的 LPR 在八月二十号的时候正式公布，央行最新公布了中国八月份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一年期的 LPR 是3.85，七月份是3.85，那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是4.65，这个数字在七月份也是4.65，这个八月份的 LPR 跟上个月继续保持持平。我们目前的 LPR 无论是一年期还是五年期以上的市场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都维持了很长时间的不变，但是呢，根据机构的反应，实际上市场的实际贷款利率已经出现了下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1441亿，同比增长21.4%，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8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是14.8%，较上半年提升0.1个百分点。前七个月全行业实现的利润总额是5838亿，同比增长12.3%，比上半年回落了1.3个百分点，近两年来复合增长率8.8%。下面来关注一下证监会的表态。证监会表示，要坚决查办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事件。最近呢，证监会是召开了2021年度系统年终监管工作会议，中间的中啊，会议要求全面深入贯彻零容忍方针，进一步完善市场发展生态，发挥好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作用，坚决查处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案件，全面提升大要案的查处质效，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和投资者保护，推动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常态化开展，把好入口、出口以及公司治理关，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切实强化行业机构股东监管，推动提高治理有效性，加强科技监管建设，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再来看，自2021年8月26号起，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将正式实行。这是中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第一张负面清单。这个负面清单当中包含了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那据统计呢，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当中关于金融业的措施有17条，占24%。其中呢，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内居住的境外个人申请取得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内就业的境外个人申请开立债券账户或期货账户，是首次被提出。下面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首先来看，北京十月底呢，电动自行车的过渡期就结束了，未来会新增107家服务点，方便大家给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那为了进一步方便大家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呢，市交管部门在前期设置71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点、便民服务点的基础之上，从即日起将再推出107家便民服务网点，方便大家一站式购车、登记和上牌。那目前呢，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的数量呢，一共是有178家。为了避免大家在交通支队、交通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排队等候，那交管部门也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在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办理登记上牌。原来啊，存量电动自行车就是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前，大家如果已经买了电动自行车的，肯定都经历过这个要在交通支队、交通大队排队等着上牌的这个经历。但是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在服务门点，也就是在这个线下的门店，您买车的时候记得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在那个服务网点啊进行办理登记上牌的手续了，方便了很多。关注一个周末的消息啊，4个人倒卖北京环球影城内测资格被刑拘。根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消息，针对有人举报在网络社交平台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的情况，警方依法开展了调查。经查，4个人以1000到5000的不等的价格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那目前呢，这4个违法行为人员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了。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北京环球影城的开业啊，那今年呢应该是可以正常开业的，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压力测试了。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如果能有这个内测资格，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啊，那如果没有这个内测资格也别着急，等不了太长时间了。来关注几条企业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微信支付。从9月1号起，微信支付将下线支付后推荐关注公众号功能。来看一下啊，微信支付服务商平台在日前发布了一个支付后推荐关注公众号功能下线通知。这个通知指出，为了保障用户权益，提升用户体验，那公司呢将从9月1号开始下线支付后推荐关注公众号的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啊，这几个字儿放在一起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有的时候您在相关的餐饮门店或者在买水果买菜的时候，你扫完码，最下面会出现一行特别小的字儿，前面还有一小空格。如果点了那个空格，就意味着要关注这一家的餐饮门店或菜店、小吃店、水果店的相关的公众账号。那未来这个功能将会被下线。再来关注一下造车新势力们啊，最近理想汽车官方网站显示，其辅助驾驶系统被称作为理想 AD 辅助驾驶系统。而在8月17号的时候，理想汽车官方网站的这一辅助驾驶系统的名称还是理想 AD 高级辅助驾驶系统。那目前高级两字已经被删除。无独有偶，小鹏汽车也更改了其辅助驾驶系统的名称。那目前呢，小鹏汽车官方网站对其辅助驾驶系统的称呼是 X-Pilot 3.0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而在此前的宣传物料当中，小鹏的辅助驾驶系统名称则是 X-Pilot 3.5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不过呢，就改名这一件事儿，理想汽车跟小鹏都没有做出相关的回应。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比亚迪最近被终止上市了，咱们来看一下什么怎么回事啊。根据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信息公开网站的这个网站显示的内容呢，深交所已经在8月18号终止了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的审核，原因是其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64条的相关规定，本所终止其发行上市的审核。那根据这个上市审核规则呢，只有当发行人律师，也就是这个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相关情形被解除，或者说在3个月内完成对比亚迪的尽职调查，并及时告知了深交所之后，比亚迪半导体才有可能恢复其上市资格。比亚迪半导体媒体关系的顾问回应表示，公司呢会尽快推出一些复核的报告，至于会不会换锁，目前还不清楚。来关注一下呷哺呷哺。最近呢，呷哺呷哺的创始人、董事长贺光启表示，呷哺呷哺集团旗下的小火锅品牌呷哺呷哺部分门店存在着严重选址错误，从而导致亏损。对此呢，决定关闭200家呷哺呷哺的亏损门店。同时呢，关于近几年来呷哺呷哺的客单价持续走高的声音，这董事长也回应了，说我们会继续走大众消费路线，客单价会保持在60块钱。以内。最后再来关注两条消息。最近的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公布的关于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列入违规名单的公告指出，第三批国采品种布洛芬缓释胶囊当中的重选企业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未能按照协议供应约定采购量，经相关部门多次约谈协商仍未改善。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列入到违规名单当中。那与此同时呢，这家企业也被取消了今年8月11号到明年5月10号参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活动的申报资格。那据了解，自国家集采制度建立以来，华北制药是第一家收到这样罚单的企业。最后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是跟9月份即将发布的苹果 iPhone 13有关的一条消息啊。那外界预计呢，苹果是会在9月中旬发布最新款的手机 iPhone 13。那作为苹果 iPhone 最大的组装代工厂，富士康现在正在加紧招工当中。据了解，6月中旬以来，郑州的富士康已经多次提高了招工的奖金，从6月中旬的6000块钱涨到了目前的12700。那现在富士康每天新入职的员工有超过10000人，还有多家券商都看好下半年 iPhone 的销售行情。那3季度呢，也是消费电子的旺季，建议如果是有在二级市场这个提前布局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相关的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以及北京青年报，还有乾隆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呀，从这个今年年初啊，这个水涨船高的白酒股，但是到了2021年的年中间了， 看来这个市值是一路下挫。那究竟白酒股发生了什么呢？白酒在过去的几年实际上都颇受二级市场消费者、投资者的一个青睐，包括作为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也是白酒的传统拥趸啊。那为什么现在今年这上半年这白酒股的表现不太好呢？一会儿我们着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再见。 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啊。接下来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来自凤凰财经研究院酒业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欧阳千里。欧阳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哎，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作为新嘉宾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大家好，我是欧阳千里。 嗯，好，我们今天跟欧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关于 A 股的白酒板块到底在遭遇什么。可能很多朋友在过去3-5年关注股市的话，都会发现实际上大消费在过去的几年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大家熟悉的一些品牌，比如说像五粮液啊、泸州老窖啊，还有像这个贵州茅台呢，就更不用说了。在过去几年在资本市场的表现那是非常好的。可能很多朋友我觉得说有一些贵价的白酒股，比如说几百，那茅台就不用说了，最高的时候到过2000多，觉得有点太贵了，可能买一些相对原来啊价位还不是特别高的一些，比如说汾酒、酒鬼酒等等哈，在过去价格不太高的时候，大家觉得既然高价的贵州茅台这个我买不了了，那我就买一些相对便宜的白酒，好像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但是这件事儿在今年大家觉得有点失灵了。今年上半年经过我们的一个统计啊，白酒整个板块的市值的下降是非常非常大的，2000多亿。就拿贵州茅台来说，因为在贵州茅台在我们整个 A 股当中的一个地位大家应该也都是知道了，无论是它的市值也好，还是它的营收也好，还是这个白酒在整个白酒市场当中的品牌效应来好，大家都非常了解这个啊。那在今年2月份它的股价达到2600多块钱，到上周五收盘的时候是1500多块钱，已经下降了1000多块钱每只股票。整个市值我看有分析机构认为说这个市值整个跌去了一个招行，这么大量市值的一个下跌究竟在反映白酒市场的一个什么情况呢？而且我关注到8月20号咱们的这个市场上流传出了一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监竞争局发布的一个这个关于白酒市场秩序监管座谈会的一个通知。这个会啊是专门针对有一些酒企，比如说专家学者召开的，还提到了关于酒价的一些，就比如说买茅台酒这个价格一直都比较高啊，这说是不是打压白酒企业的。但是呢整个白酒板块因为整个上半年的一个动荡，那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影响也是一泻千里。那能不能请欧阳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一次的会议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内容之前有过吗？我好像依稀记得就关于白酒价格的一个就监管方面对于白酒价格的一个调整好像之前也曾经出现过，那为什么这一次会议会对白酒板块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影响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好的，主持人，据我个人了解啊，本次白酒市场秩序监管座谈会的部分议题是资本进入白酒市场问题引发多方关注，维护酒类市场秩序。而这些议题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中央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延伸。 嗯， 之前啊确实有过类似的会议， 但是呢都和资本市场无关，或者说和资本无关，仅仅是酒类市场秩序的座谈会。你举个例子啊，2011年的九月，这个月份呢是中秋时节， 嗯，双节， 2017年的一月份是春节，国家发改委的价监局曾经先后两次召开了白酒价格座谈会，两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啊，均是要求行业协会及白酒骨干企业要起到维护白酒市场价格的作用，维护市场价格秩序，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白酒行业的健康发展。我举两个例子啊。 好 ，A 酒企、B 酒企竞争非常激烈。重点不用点名，双方都不允许各自的经销商去代理对方的产品。每逢中秋、春节，龙头酒企总会频繁提价，停货以维系平价产品的稀缺性。这就是前两次的这个会议，而与前两次的会议不同的是，本次会议加入了资本的身影，让早已跌跌不休的酒类股票或白酒股票一泻千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 您来讲。 是因为自2020年以来，在不确定的时代，白酒股票给出了确定性的增长，使得很多网友直呼白酒就成为这个 YYDS 永远的神，是吧？ 对，尤其是2016年6月27日，茅台股价突破1000元，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后的茅台，无论是产品价格，还是股价，还是市值，都高速增长，一飞冲天，带领着白酒股不断刷新新的股价，也刷新着投资者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业内经常调侃，这已经不再是价值投资，这属于信仰投资。2020年的这个2月10日，这个茅台股价就突破了，就是短暂站在了2600元的高点。 对，涨了大概几天吧。 短时间， 短时间， 其实今年来看，尤其是今年春节以后，这个白酒股票的这个涨幅啊，依然存在，就有迹可循。就是头部酒企的涨幅，刚才你说了，像五粮液呀，洋河呀，卢老窖，它的锚定值呢，都是以茅台作为参考。事实上，当茅台实现3亿的时候，就我们业内常说，它股价过了1000，市值过了10000亿，营收过了1000亿的时候，很多业内人士都会认为茅台将会横盘一段时间。 这个横盘是指在维持在高价的时候会横一段时间，因为会比较坚挺，是这意思吗？ 会认为它会稳定，就是不再上涨或不再下跌。没想到它的股价和价格全部都失控了。所以说这个引发了很多白酒股票的纷纷跟涨。 这其实是不是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所说的，这个茅台股价哈，我们大家看到2600块钱一股，这在咱们的交易市场上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就是大家最少你要有26万的现金才能买动一手，这对于绝大多数的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有困难的一件事儿啊。不知道我是不是小觑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动辄能买一两手茅台的话，也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我兴奋一下，看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是不是还有在股票市场当中有这么大额现金存量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因为买动一手贵州茅台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已经是相对有点困难的事儿了，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既然白酒这阵风、这个风口、这个赛道这么强，那我是不是去买一些别的酒企？这也是不是刚才欧阳老师您说的，其他的一些白酒股，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像五粮液啊、泸州老窖啊、洋河啊、酒鬼啊、汾酒啊等等，这些它其实都是锚定着茅台的价格，无论是市场价格还是股票的价格，它去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是这个意思吗？ 对，主持人，你看这事情非常准，一看就是业内人士。像今年吧，今年春节以后，就是伴随着我们说国外经济的下行啊，贸易战的升级，疫情的反复，政策的调控，很多机构也好，或者是投资人也好，无论他是盈利离场，就是他很满意的收益要离场了，还是他减仓自救，因为他可能还持有一些不盈利的一些资产，你比如说像虚拟货币，比如说像教育股等等等等。所以说茅台股价出现了螺旋式的下跌，也引发了众多一线白酒股的下跌。 与此同时呢、 嗯、 这个二线白酒股开始上涨了。 嗯， 它锚定值呢多是以舍得作为参考。 嗯， 事实上当舍得被复兴收购完毕以后，它的股价突破100元的时候， 嗯， 很多业内人士也会认为舍得会横盘一段时间。 嗯， 谁曾想舍得的股价继续上涨，很快突破了200元， 嗯， 引发了众多二线白酒股的上涨， 就是又拉伸了一波。 对，又拉伸了一波。 嗯， 因为过去舍得的股票价格是很低的。 嗯， 你像酒鬼啊、水井房啊的股价远远高于它。 嗯， 而今天来看，水井房的股价却低于它了。所以说，很多二级市场的人认为某些股票的价格或价值被低估了。 嗯， 所以说也愿意去投资。 嗯， 今年呢，这个染酱风波非常的多， 嗯， 就是很多上市公司去茅台镇也好，去投资这个酱酒企业， 嗯， 次高端白酒的概念也非常火， 嗯， 椰岛股份的摘帽啊，大豪科技的饮酒啊，酱香第二股的争夺呀，引发了这个二线白酒股票的上涨， 嗯， 但是呢，利好出尽即利空， 嗯， 就在一线、二线白酒均出现回调的时候，任何利空消息都使得白酒股下跌，更何况是吧？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监竞争局召开了白酒市场秩序监管座谈会，对大批投资者纷纷想要离场， 明白了， 导致了， 嗯，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利好不再能支持如此高的一个价格，利好出尽之后，那可能很小的一个消息，或者说市场已经风声鹤唳了，这个时候尤其是又来自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市场监管的重拳无论出什么样的一个文件，可能对于白酒市场来说都会有一个影响，对吧？ 是的，是的。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了，说为什么8月20号的这个文件会导致上周五整个这个白酒的市值有一个一泻千里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再来回头说一说，近5年的白酒市场，实际上能够看得出来，资本市场对白酒那是青睐有加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很多，无论是一线的白酒品牌，还是二线的白酒品牌，尤其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刚才您也说了，像中秋啊、春节啊等等这些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佳节前后，那无论是比如说，就是以我先生为例，总要给老丈人买两瓶好酒，对吧？好不容易回家了，大家团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白酒的价格，市场价格是一飞冲天式的这种涨幅，平价酒呢能买到，但是显得不太好买，这是在市场端。那资本市场实际上也是表现非常的亮眼，刚才我们点了那么多就不再重复了啊。那您怎么看待这几年白酒市场本身的一个发展呢？那白酒市场本身的发展又跟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刚才我们有很多听众啊，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哭哭他说，你看啊，现在大家都开始反对陪酒和酒桌这些陋习，年轻人呢又不大喜欢喝白酒，白酒是看着股价升了，但是是不是销量一年不如一年了呢？我觉得从资本市场跟实体市场两个市场，我们来说一说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印证关系，好吧，欧阳老师。 嗯，可以可以。 嗯 嗯。其实这近五年来是个白酒的一个另一轮调整的结束。 嗯。 2016年以来呢，其实很多龙头酒企它走出了第三次行业调整，它迎来新的这个复苏。其实第三次行业调整以来，白酒的市场它呈现出了人均消费频次、人均消费量双降的这么一个局面，再加上适龄饮酒人口数量的下滑，少喝酒、喝好酒的消费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刚才咱说了，咱用数据说话吧。 嗯， 从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自2016年以来，白酒年产量是连年下滑，从侧面也反映了刚才提到的白酒消费的这种新趋势。 嗯， 2016年的时候，白酒年产量约为，1358万千升， 嗯， 你到了2020年的时候，它就下滑到了740万千升， 嗯， 所以在这种趋势下，一二线名酒对中小品牌的白酒进行了快速挤压， 嗯， 从而实现了快速增长。咱就以茅台为例吧， 嗯， 曾经不被人看好的茅台系列酒，像茅台王子、茅台迎宾、人酒悍将、赖茅等，过去呢都得搭配着飞天茅台销售，而在今天，它在建网络、抓陈列、搞品鉴的这种方针下，它实现了市场下沉。它在2019年的时候就突破了，就整个茅台系列酒突破了100亿。 嗯， 你要知道，现在白酒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一二线名酒，最差也是当地的这个龙头企业。 没错。 所以说他在面临着消费升级，就是喝更少的酒，你喝更贵的酒的时候，往往受益者将是他们，叫量减但价格让了。在这种趋势下，他们非常的受益。你从长远来看呢，资本市场的白酒股反映的就是白酒市场的基本面，但短期来看反映的是投资者的情绪，是投资者对未来某个阶段的预期。你比如说季度报、半年报或年报，它与基本面关系并不大。你说可是现在这种行情呢，你是随着白酒股价的飙涨，刚才你提到了一些白酒股票，它现在一手都要几十万，甚至几万块钱的时候，其实它的白酒投资者和这个品牌的白酒消费者出现了高度重叠，所以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成了该品牌的核心粉丝了。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欧阳老师？也就是说，可能像刚才我们有一些听众表示的，年轻人不太爱喝高度白酒，尤其是高度五十多度。张国荣就说了，这白酒度数那么高，这辣了吧唧的好喝吗？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觉得，我既然要喝，我就喝一些好的品牌，我要么我就不喝，对吧？那所以像您刚才说的，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但凡在资本市场认可了一些高端白酒的，实际上也是这些品牌在线下的一些忠实粉丝，有可能这个粉丝的数量变少了，但是粘性更高了，我这么理解有问题吗？ 应该说他的粉丝并没有减少，就这些人过去可能是消费地方的系列产品，他如今过去一周他可能喝五次酒，他现在一周喝一次酒了， 但喝的可能都是高端的产品， 对，他手头就更有钱了，他的社交场合呢会变更高端，所以说过去他可能喝地方产品，现在他喝名酒的系列产品，过去喝名酒的系列产品，现在开始喝这个名酒的主力产品， 明白了。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我觉得跟我们听众朋友表达的都有点类似啊。那相比于监管层的一个态度哈，就是我感觉资本市场尤其是一些机构的分析人士对于白酒板块的这个态度相对来说就有一些暧昧。你看啊，刚才我们有一位资深听众也是128说，我觉得啊，现在什么酒的股票都不能买了，这价都已经太高了，全部都进入出货阶段了。就以我现在手头拿到的一些资料跟数据来看啊，这个21年以来，随着白酒股价的持续下挫，有一些明星基金呢是确实是开始减持，像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明星白酒股。但是从还有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就是存量基金对于白酒股的青睐依然是超越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拿这个核心数字来看，现在基金持股前三名的股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三个：贵州茅台、五粮液还有宁德时代，这是目前基金重仓股的前三名。所以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些明星基金，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亏损股票，为了让自己的整个盈利看着更好看，所以他可能会减持一些高价的白酒股。但是呢，还有很多基金，包括是明星的基金，他都还重仓持有白酒股。那接下来资本市场包括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中信建投对于白酒股的一个分析啊，这个是分析建议不构成操作建议，大家可以听一听啊。中信证券指出，目前白酒优质龙头已处于合理估值中枢偏下的水平，白酒板块看好了那么几只股票，具体几只我就不点名了啊，建议坚定配置并逐步加仓，并且要关注次高端品牌。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以我周围的很多散户朋友为例，包括刚才我们听众朋友为例，说不行，现在白酒股不能买了，即使已经跌了这么多都不能买了。您怎么看待现在资本市场对于白酒股的一个相对有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我们怎么说，叫利好出尽即利空，利空出尽即利好。白酒股你看，我说上周五的时候它出现了是吧回调，是因为投机者太多，投资者太少。其实对于今年下半年白酒股市的走势，我个人总结为这么一句话，叫短期利空之下有上涨，长期利好之下有下跌，就不方便过度去解读。刚才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整体的白酒股，今天早晨开盘的时候叫高开，但一会儿就低走，但现在 整个白酒板块已经飘红了， 嗯， 就是短期利空之下会有上涨， 嗯， 长期利好之下会有下跌， 嗯， 还希望更多的股民朋友用自己的智慧去解读这么一句话。 对，就是大家看怎么解读吧，我觉得不同的人你买入一只股票的时机不一样，解读这句话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引导你的操作思路也会不一样啊。大家都知道，就作为我们节目呢，它是不给个股指导的，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始终是要提示大家风险的。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欧阳老师，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数的问题，我们如果把这个格局再放大一点，以未来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我们来说这件事儿的话，年轻人对于高端白酒的青睐，能够目力可及的是看到越来越少了。就以我这个年龄段为例啊，30多岁，我都在劝我周围的人，能不喝白酒，尤其是高度白酒的时候就少喝。如果说是要比如说馈送亲友的时候，哎，买一些好一点的酒，喝酒的时候那就喝一点好的酒。那整个这样的一种消费观念会对未来的白酒市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您简单跟我们说说。喂，欧阳老师， 我在听。因为80后、70后曾经也是年轻人，但是他后来也是变成白酒的这种粉丝或拥趸了。 嗯， 是因为其实他的奋斗源于贫困，就是源于他想对财富的渴望， 嗯， 他会融入这种白酒的消费这种圈层里面去。而90后、00后，他的奋斗动力多于来源于这种兴趣，我想不想干， 嗯， 再加上现在我说社交方式的很多元， 嗯， 就是白酒行业也迎来了挑战， 嗯，没错， 因为90后、00后对白酒这种，尤其是高度白酒这种吸引力的这种下滑， 嗯， 对资本市场密切关注到了低度酒瘾。低度酒瘾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投资热潮。 嗯， 你包括整个高度白酒，他们现在也在就营销方式上也在年轻化。 嗯， 比如说冰饮，就是把白酒在夏天把白酒放到冰桶里面，冰镇之后再喝，把白酒调成了鸡尾酒，就是等等等等等等，他们也在做出尝试。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市场机遇之下带来的，给白酒企业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挑战吧，就看哪家企业能够在新的消费习惯来临的时候能够把握住更好的市场先机啊。好，非常感谢欧阳老师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挂线了，非常感谢您，再见。 啊，再见。 还有很多朋友在聊白酒啊，杜尚说什么酒都是对身体不好的啊，也建议大家这酒啊确实是少喝啊，酒少喝。然后还有特梅普说那个白酒现在感觉太贵了，感觉门槛挺多的挺高的啊。还有更多的朋友都在说目前大盘的一个表现，我看刚才还有不少朋友给我发来了贵州茅台今天这个股价的一个截图，就是我们对于二级市场和相关板块的一个分析都不止于今天这么一个小时段。我觉得刚才嘉宾老师有几句话说得非常对啊，利好出尽即利空，利空出尽即利好，这个话听起来像是一句大白话，但是你细琢磨，可能根据你不同的购买策略，根据你不同的购买时段，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啊。我觉得对于二级市场的一个把握，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但是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从我们节目角度的出发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买任何一只股票之前做好功课。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I never knew when the clock stopped and I'm looking at you. I never thought I'd meet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I thought that I knew. I never knew I should have known something wouldn't be true. Baby, you know that I'm so into you. More than I know I should do.So why should we wait? And I